大家好，又到每逢礼拜三的无所不谈啦。今晚我哋请咗个朋友嚟咧，就 Jimmy， 佢系印度人，即系南亚裔啦，俗称 德仔。 啊，真唔系俗称 德仔， 即系唔系俗称，即系南亚裔人。点解我哋揾阿 Jimmy 上嚟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印度嗱，我哋其实。在香港同印度人相处咗好多年嘅， 冇错。 但反而有好多嘢我哋都唔知喎，即系譬如嗰啲宗教信仰啊，食嗰啲嘢，我哋只知中意食咖喱嘅啫。但原来唔系嘅，好多教咧有佢唔食嘅嘢啊，或者佢有啲咩禁忌唔做得啊。咁咧，我哋今晚咧就想大家香，我哋就唔会理你系咩人嘅。总之你喺香港生活嘅就系香港人， 冇错， 系咪先？我唔理你种族啊，咩 color， 我唔理你，系啦，我就只系你系香港人嘅啫。你攞到香港身份证就系香港人， 冇错， 系嘛？ 佢本来就系香港人 啦，系啦，冇错， 香港出世嘅你， 香港出世，咁系啦，我就做翻我印度文嘅 greeting， 好冇？ 好啊 ，Sasrikalji。 Sasrikalji 点解 ？Sasrikalji means greetings to everyone。 哦 ，Sasrikalji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朝头早、afternoon 夜晚都可以讲嘅。就一定对个手咧对住咁样讲嘅。 即系唔理你咩信宗教信仰都系可以讲呢样。 可以讲呢样。 系啦。 咁我讲 Sasrikalji，thank you， 即系多谢你哋今日邀请我嚟， 系 喺度同你哋 多谢多谢 点 讲。 多謝就 Shukriya， Shukriya， Shukriya， Shukriya。 咁當然我好開心啦，今日你哋邀請我嚟啦。咁我花名係 Jimmy。 花名係 Jimmy 啊，唔係我即係印度人名係好長。 係印度名個好長，咁我嗰個名咧我就冇用啦，咁我用 Jimmy。 如果個印度正式係個名幾有幾長啊？你講嚟聽。 哇，咁樣好，我讀俾你聽，叫做 Sidhu。 士都 Tajinda， 士都 Tajinda， 星 星 系啦。 点解系多上有个星字嘅咧？ 系，唉，你嗱呢样嘢佢真系问得好喎。 吓， 嗰个星字咧，就每一个锡克教嘅男人咧，都会有呢一个名喺入边嘅。 哦， 就唔系我哋个姓嚟嘅。 哦，即系等于回教一定有穆罕默德。 系啦，系啦，系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或者阿里啊，系啦， 系 啦，你讲得冇错。咁星咧，每一个男人都会有嘅，锡克教嘅。咁如果系变咗系女人咧，就唔会有星嘅，就会有另外一个字叫 core， 系啦 ，K A U R。 哦， 咁你好明显，你唔使见到个女人咧，你见到佢个身份证或者见到佢个名咧，或者个男人咧，咁你就知佢系咩教咯。 哦，即系有星有 call， 就 系 锡克教徒。 系啦，锡克教徒。 嗱呢个嚟，但呢个嚟啦， 刚刚好。 大家都知道印度有印度教啦，有锡克教啦，但系我又嗱你点解我又唔明点解锡克教咧？嗱，我哋都有识啲小朋友啊，佢细细个咧就唔剪发嘅，咁咧就啲头发长咧整个髻，包块布仔，点解唔可以？非法嘅咧， 呢样嘢你讲得真系好，即系讲得，即系问得好好啊。咁我哋个教咧，而家简单啲讲下啦。 系 我哋个教咧，有基本有几个 requirement 嘅，即系几个要求嘅。咁第一样嘢咧，就我哋生出嚟咧系点样咧？个天俾咗乜嘢你咧，你就要接受，咁就你要继续咁样落去。咁其中之一样嘢咧，就系啲毛啦，即系身体嘅毛由上边所落去下低咧，全部身体嘅毛咧，我哋就唔可以剃。包括埋块面啊、头发啊，全部都唔可以剃。 哇！咁你几似中国人喎、啊？中国人个说话叫体之发肤受于父母啊，即系你系唔即系啲头发都唔可以乱咁喐佢噶嘛。 系啦，即系我哋当系呢样嘢系个天啊，系个神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唔可以话中意想点即系剃干净佢啊，或者整短啲咧就唔可以。咁包括埋女人，女人都唔可以。 系 啦，唔知咁长。 系 啦，咁女人如果譬如有时会有啲手毛啊，佢哋都唔可以剃嘅。如果你嚴禁真係深入去拜神嘅話，就唔可以。 即係如果對嗰宗教信仰係深嘅， 完 全唔可以嘅， 唔可以咯。 係啦，虔誠嘅唔得啦。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啲其實我今日戴住頂帽啦，嗱呢樣嘢咧係絕對係反抗嘅，即係絕對禁止嘅，一定要揾塊布咧係包住嘅。 但是你有时工作需要冇办法嘛， 系啊， 即系嗱，你、你个 friend 乔宝宝佢都系死黑教徒， 冇错， 即系佢做嘢佢冇办法，佢就要剃剃须啦， 剃咗 剪发啦。我有个人客都系嘅， 系 佢系死黑教徒，佢咁咧，我佢平时咧就好似乔宝宝咁嘅，冇留须。冇留长头发嘅，咁有一次佢嚟咧，我剪到胡须立立嘅，佢要结婚，佢系要结婚，所以就留翻晒啲须，即系唔可以剃嘅。结婚， 冇 错，即系 wedding 嘅，即系结婚， 冇错， 嗰日啊， 结婚系好重要嘅，嗰日咧好重要，因为我哋咧通常结婚系结一次嘅啫，系、一个老婆嘅啫，一个老婆一个老公嘅啫， 系咁啊，即系啲人搞错晒，佢以为你系留须就以为你系回家，可以娶四个老婆，就一个 系啦， 一夫一妻， 我哋真系唔可以嘅， 系 咁结咗婚之后，如果想离婚咧，都系好严禁咧禁止咗嘅， 系 咁你结婚结一次嘅啫。 嗯， 哇，真系唔准离婚喎， 唔准离婚喎，哇！但系你系咪盲婚啊？噶，即系唔系你父母会帮你揾个老婆嗰啲 嗱， 定系你自己要出去识咧？ 呢样嘢咧，而家开放咗好多啦。 系， 而家咧啲父母知道咧，个仔啊或者个女咧，自己翻学噶、读大学噶，一定会有少少关系嘅咧。 系， 咁系中意嘅。如果佢哋觉得个种系配合到咧，就会俾佢哋结婚嘅。 系， 咁我哋成一教咧，好紧要个种咧系要夹埋嘅。 点为之种啊？即系你一定要 印度人叫门当户对嗰啲啊？ 系啦。嗱，我哋写教咧都有级数嘅。咁个种咧，即系其实唔系好事嚟嘅，不过都有分 阶级观念。 阶级观念， 阶级观念。 系啦，即系譬如有啲系做 farmer 嘅，咁就可以娶翻 farmer 嗰个女。有啲咧做 carpenter 嘅，娶翻 carpenter 就接近啲。 系。 咁咧，我哋点会知道咧？我哋睇个名同埋个姓咧。就知道佢系大约系边个级咯，系咁样分嘅。 即系你嗰个姓嗰啲人，多数系贵族，有钱嘅。 唔系净系钱嘅问题，佢要知道咧，你日常生活 系 做咩嘅？譬如我爸阿妈咧系做 farmer 嘅，咁我个姓系 Sidhu 咧，佢哋好接近会见到呢一个种咧，系大约系做呢一份工作去搵钱。咁佢哋会配合翻一个女咧，就系佢爸阿妈咧，大约系。嗰边做呢一样嘢就配合翻，咁我哋啲食物啊、啲画啊、扮神嘅方法咧，就会好接近。 哦，都有唔同噶。 系啊，嗱，我哋嗰啲人咧叫 Punjabi 嗰个 state 咧好大嘅，咁你分开少少州，分开个 district， 分开少少咧，啲话又好似唔同啦。咁食嘢咧有少少唔同啦。 Punjabi 系咪即系旁遮普邦？ Punjabi 系咪即系旁遮普邦？ 呢个系你嘅中文， 个地方 中文系旁遮普邦， 翻译咁直译， 即系印度嗰个地，你个地方 系啦系啦， 旁遮普邦嘅 Punjabi 系啦，咁我哋嗰种人咧，同印度教嗰啲人咧，个血统、嗰个画、嗰个教、嗰啲食物咧，完全系唔同嘅， 系完全唔同嘅， 系啦。即系譬如我在香港，其实啲我啲朋友会问我：，喂，恒河、哦，你去恒河拜神搞咩鬼啊？嗰度又有呢样，又有嗰样，又咁污糟。我哋咧，印度教拜嗰啲嘢咧，我哋系唔系跟佢哋嘅，咁系完全另外一个教嚟嘅。 系 咁简单啲嚟讲咧，佢哋嗰个教，佢哋食物，佢哋啲人嗰、那个血统咧。同埋個人個面啊，我哋一見到咧就分得出呢、這個，就算我飛咗髮都好啦， 都認到嘅。 係啊，你會見到我哋係分得出呢、這個係印度教，呢邊係石一教。 哦，即係等於我哋南方同北方人， 南方北方人啦， 個身體、啊、 香港人同埋 內地人 啦、你點都有浸水。 我就比较瘦啲啦，你好似见到我呢位 啊老表 系啦，大只啲嘅呢个就会食一教，我就反而会印度噶，因为咧系佢哋比较瘦少少，冇咁大只，唔会咁高， 即系食一教冇咁高大嘅， 唔系食一教会系最大只最高嗰只，因为佢哋打仗出生嘅。 啊，系 包头啊嘛， 唔系佢系唔系啊？佢哋系嗰啲外籍兵团啊，成日俾人雇佣兵啊，成日俾人捉咗。 系讲得冇错， 佢成日会俾人捉咗去做雇佣兵。 系啊，咁讲到呢样嘢咧，讲埋俾你听，我点样嚟香港咧？ 系 因为头先我哋讲开 呢个有趣啊，呢个 系啊，我妈咪嗰边个阿爸啦，即系我嗰个阿爷啦， 系 咁我爸爸嗰个 爸爸啦，阿爺咧，兩個都係由印度咧嚟香港，係想啊揾食嘅。咁啊，我爸爸個爸爸咧就去咗啊上海，就當差，嗰時係英制嘅。咁我媽咪嗰個爸爸咧，嗰個先係真係好樂趣嘅嗰個人咧，佢就由印度坐船去緬甸，之後就周圍去揾工做。咁揾揾下咧就嚟咗香港，香港揾唔到就去咗澳門。澳門嗰時係葡籍嘅，佢就入葡籍啊差人啦。咁即係兩邊嗰個阿爺啊，嗰時嗰啲唔係咁多嘅咋，咁佢哋個個都即係可以做 friend 嘅。咁就識咗一個二個咧，就話喂，我有個仔喺印度喎，咁嗰、那個喂，我有個女喎，差唔多年紀喎，咁啊咁就。 结咗婚， 即系搞埋一齐啦。咁、我上次 唔系搞埋一齐，搞埋一齐，大镬嘅。 咁我问我爸，我话你咁啊肯应承啊？佢话唔系，佢哋同我嗰时讲，佢阿爸同佢讲话，你想唔想结婚啊？差唔多啦，你。咁我爸就同佢阿爸讲话。冇啦，等我搵下钱先啦。 咁佢又想结婚住嘅，阿爸唔想结婚住嘅。 咁佢阿爸咧，即系同我爸讲话，喂，我就应承咗啦。 即系你阿爷就应承咗。 系啦，咁佢话我而家就瞓觉啦。佢话下个礼拜唔知几多号咧，我哋就去接嗰个你将来嗰个老婆咧，就喺机场嚟紧噶啦。咁啊， 咁啊得噶啦。 系啦，到时我哋就一齐去机场。 印度人嗰个孝顺观念好重。 嗱，印度人系比中国人更孝顺嘅。如果印度开老人院咧，执笠都得啦。 印度人咧，我会知。 点解？ 我有睇《阿米卡》呢啲 嘅。啊，系快！ 印度系乞食都孭埋老豆老妈子去。 唔系，总言之，你要照顾佢先。 系啊，印度人系超级阿五爪，你讲得啱，因为佢系印度人，佢唔知阿妈个阿爸就叫阿公。 你讲得好，你哋好啱啊！咁咧，佢哋真系咧。當時咧，佢哋阿爸阿媽咧就 decide 曬 everything， 就決定曬你將來你中意邊個咧，你 fall in love 邊個咧，佢哋決定曬嘅嗰時。咁阿媽就聲都冇得出嘅，阿爸話係咁，阿媽就話 yes 啦。 印度係女人個地位係低嘅， 好多即係到而今時今日咧， 都仲係 總決嚟講，冇講成一嚿，總決嚟講咧， 成個印度計啦。 係啊， 你冇辦法。都唔夠一個字有一單強姦， 系啊， 喺印度。 呢樣嘢又好緊要。 呢個問題我俾一節你慢慢傾，因為呢個問題係好， 我哋而家 好有問題， 先講咗呢個先， 係啦，講咗我哋想普通知道嘅嘢先。 好， 係啦。 咁咧，呢個真係比較要探討嘅問題。 咁啊，講埋嗰個，我因為我嗰個媽咪嗰個阿爸咧，佢好得意， 係 啦。咁我喺佢，我陣間我會俾啲相你睇下啦。我喺佢嘅身上咧學咗好多嘢㗎。係。佢就好 humble 嗰啲人。人嚟嘅，好矮，好细只嘅。咁佢每次我见到佢喺香港生活啊，喺度行街咧，成日都见到啲香港人会鞠躬啊 ，hello 啊，即系我学咗好多嘢啊。佢点会由香港去缅甸去香嚟到香港嚟到澳门咧，由印度咧，可以咁成功咧，又储咗咁多钱啊，买咗咁大层楼啊喺印度咧，因为佢对去到边度咧，佢去边度打工咧，对啲人咧。好有礼貌， 系啊， 好有礼貌， 系。 咁呢样嘢我学咗好多。咁佢喺澳门嗰时咧，系同啲葡籍打工咧，啲葡籍鬼佬咧，你知唔知系好偏见啲亚洲人嘅，印度人有乜都好，就抌开一边嘅。 系。 咁佢临走，因为佢我唔知佢点样同嗰啲被葡籍人去交通啦。佢临走之前咧。嗰个鬼佬咧就俾咗个葡籍嘅passport 佢，话你印度呢个你唔使要啦，你就而家系葡籍人啦。咁佢当时当日咧有印度啊，有巴基啊，有唔同人喺度同啲鬼佬打工，佢系唯一之一个咧攞咗呢个护照翻去。咁后屘我会俾个相你睇下，咁后屘我舅父咧由印度翻嚟去澳门咧，我同佢一齐去咧，真系攞翻张 cert 出嚟咧，系可以换到张passport 出嚟。 系咁而家好喎，个年年有钱派， 年年有钱派，即系咧我佢系好大剂噶，佢做到呢 样嘢出嚟咧，唔系话靠技术啊，或者靠勤力啊，系靠佢啲关系咧， 啲人际关系 relationship 系啦。即系呢样嘢咧，今时今日你都知好紧要噶嘛？ 系，而家越嚟越紧要啊！ 系啦， 系啊， 香港越嚟 系咯，你识做嘢有鬼用啊？ 系， 佢又识，佢又识，呢个又识，你识唔识？ 系识人好过识字， 冇错，系啦。 真系，即系呢样嘢，佢做到咯。 嗯， 咁我第二边嗰个阿爷咧，佢都好叻，佢就靠勤力嘅。 即系你自己阿爷 啊，即系我阿爸嗰个， 即系阿爷咯， 系咯，我阿爷咯，系咯， 嗰个阿公 系阿哥阿公系。 妈个阿爸就叫阿公，咁我哋好易分噶啦， 系啊， 系啦。 咁我留意到佢同我沟通咧，又系咁样嘅，即系好有礼貌。我系细路哥嚟啫嘛，咁呢啲嘢我要即系再培养再学咯。 啲咪家教咯，我哋叫嘅 系啊， 即系你要身体力行，你要自己做得到，你先教到人噶嘛。 系啦， 系嘛， 行慈谦卑系好事， 系啊， 系啊，即系嗰个时代， 谦卑我哋叫 系咯。 有礼貌 ，humble 咧，即系 humble， 系啊， 或者 可能谦卑嘅英文系译中文嘅 humble， 即系呢啲音有少似，我只系讲嘅。 咁仲有一样嘢好搞笑咧，我妈话俾我听，当时我唔知嘅。我嗰个爷咧，成日都拿住一樽咧嗰啲叫咩虎豹别墅嗰只 文锦油， 文锦油，佢就好中意文锦油嘅。咁搵日因为我买咗翻嚟咧，我妈话：哇！佢话你真系好似你个公公，佢日成日拿住呢支油嘅。我话我真系需要啊嘛。 系啊，佢有个 fans 问你，佢话你喺香港生活咗几耐？ 哦， 你系净系喺度出世嘛？ 系啊，我就1974年咧就喺度出世。 嗯， 咁小学到中五咧都系香港嘅。 嗯， 咁就读呢间学校叫加道里爵士学校啦。 嗯， 咁就系一间英制学校， 系 就政府学校嚟嘅。当时就专系俾我哋印巴嗰啲去读嘅，系啦。咁你喺入边又可以修中文又得，英文又得，法文又得， 系 即系到嗰个时候嚟讲咧，佢已经系好发展到好犀利噶。佢有个中国人咧专系教法文嘅喎，喺嗰度 专系教法文 嘅，中国人嚟嘅，香港嘅中国人嚟嘅， 系 佢个老公系法国人嚟 嘅。我都系个意大利人教我圣经嘅，但系中文。 唔系咁豪迈 啊！唔系，佢真系我以前读书嗰个意大利人嚟噶，但系佢系教我中文圣经嘅。 传教士系 啊， 咁讲下学校嗰啲老师咧，对我哋好好噶，即系唔系话偏见嗰啲，完全零，即系对我哋啲爱心咧，好个极度好高噶，依然教埋，依啲礼貌又教埋你。你唔做功课咧，佢又要知道点样？佢哋好，即系唔而家嗰啲老师我唔知啦。嗰时嗰啲老师咧，我哋当系阿爸阿妈噶，即系好， 即系好有爱心嘅， 好爱心噶，好爱心噶。踢波、跑步嗰啲嘢，嗰个 PE 老师真系教到你足噶佢，系啊。 哇！所以依家我哋嗰啲叫有教无类， 系咯， 即系唔理你曳又好， 系咯。 唔使乖又好，佢都系咁样教。 咁好似我咁啊，中午之后移咗民去外国噶，我点会接，即系点会可以接受到嗰个生活咧？梗系一定，我觉得哇，我香港有呢样又有嗰样，我你俾多亿亿万我都要翻翻去香港住。 嗯，即系我呢度香港可爱 系啊，即系我个 feel 咧，嗰个 feel 你边度都俾唔到我噶啦。 系嗱，我又要问翻啲你嘅咧要严肃啲嘅问题啦。喂，嗱，我唔知喂。石刻教咧有啲咩唔做得噶？ 哦，嗱，咁石刻教嚟讲咧，如果严禁嚟讲咧，做石刻教徒咧系其中之一个最难做嘅教徒。 啊， 石刻教徒咧，嗱，第一样嘢讲咗啦。 唔可以非法啦， 系你生出嚟系咁就咁啦， 系啦， 多毛小毛，男女都唔可以剃。 啊， 第二样嘢咧。你留咗之后呢，男女一定要冚住啲头发嘅。 係唔可以见到。 係啦。咁係要用块布嘅，但係冇人唔得嘅。咁第三样嘢呢，动物嗰度呢，我哋好注意呢样嘢嘅。我哋好爱啲动物嘅。由雀仔开始到鲨鱼又好，老虎又好，我哋呢就唔会杀。如果你杀咗呢俾我食呢，我又唔会食。 杀生又唔得嘅。 係啦。咁包括嗱个严重，如果严重嚟讲呢，我就唔系。 甜成鸡啦。 係啦。因为我认嘅。严重嚟讲呢，你 餅乾入面有蛋㗎嘛，嚴重佢哋呢嗰個餅乾佢就唔會食㗎啦。 有蛋都唔得嘅。 係啦。 係。 咁佢哋會去買啲餅乾或者唔會食啲餅乾。如果麵包有蛋嘅呢，因為你知啦，呢啲包類呢一定要有少少蛋類喺度㗎嘛。佢哋嚴重嗰啲呢連嗰啲都唔會食嘅。 即係一定要齋麵粉白麵包就食得啦。 係啦。係啦。 唔係喎，麵包焗製係可能要用豬油 喎。啊， 豬油得唔得？ 嗱，油嘅意思系咧，你有冇杀到个动物先？牛油我哋日日都食嘅，不过牛油用 牛奶系啦。 不过你唔使杀咗个动物。 哦、 如果你有杀到个动物，做嗰啲油出嚟咧，如果我哋知道咧，有时我哋唔知嘅。 系。 咁你落咗啲油落去咧，我哋唔知咧，我哋会食咗嘅。不过严禁嚟讲咧。即係好嚴嗰啲咧，佢哋會唔出去食嘢噶。 咁但係咁仲有咩肉可以食啊？ 肉類咧，簡單啲嚟講，唔係簡單啲，直接嚟講，動物完全唔食得。 係。 蛋咧，我哋唔分有 B B 冇 B B， 唔食得。 食得係。 食得蛋唔食得，海鮮唔食得，都係動物。 係。 蝦魚唔食得。 咁咪淨係食啲菜？ 其實有好多樣嘢嘅。如果你淨係食薯仔、食牛油、飲牛奶咧，已經好足夠營養噶啦。咁我哋去有啲去奧運嗰啲啊，打拳嗰啲咧，你房師去 YouTube 睇下咧，佢哋都會解釋佢食乜嘢。哇，咁大隻嘅，咪食好多牛油咯。 哦、 牛油整到自己肥，咪之後咪有即係去翻尖巨翻咯。咁豆類咧，我哋全部豆都食嘅。係，即係你哋嗰啲雜貨鋪有，我哋嗰啲有紅豆、黃豆。绿豆、黑豆，乜嘢豆都食嘅，系啦，咁系会闷啲嘅，因为你食嚟食去， 因为豆我觉得几新奇嘅，因为我以前有个朋友又系要食斋嘅， 系 要食斋。 嗱呢一节咧，我哋咧就有少少 over run， 好啊。 咁咧，我哋去完广告翻嚟咧，再深啲了解石刻教徒，哇，原来系唔系易做嘅，大佬。 真系唔差。 我哋去广告先。